出这苦。 也不准留在周家，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关就关吧，关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， 母亲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， 来就来吧， 疯了，都疯了。 雷雨，马融融，云聚拢，霎时天地变玲珑。光放纵，蓝森森点飘风， 天山山光放纵，蓝森森点飘风， 北向东人路相通，南向东天马很相攻，青梅之痛，忧喜之凶，爱险之空，仇怨之风， 之空之凶，之狂之风。 雨向天下送，雨起而化作狂风，滔滔江中，金银的翠和那雄风，万代幻世界，清清静水。 停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、啊。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守着过雪平贵。奴随主归，皇宫里太监也挑千岁，只有我卢贵不贵，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，官家在猪圈睡，那么

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报错，珠穆王朝错错，你错我再错，我不早。人们心里自泪至耳，凝沉咒语，向天下诉。与其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，尽应得摧枯拉朽。公安待，还世界庆幸尽水，屡烈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第四碗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碗姜烧葡萄牛一娘，第六碗姜油花椒菜花生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古人为我做三周年，古家的娘子在你看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集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Oh, 心爱人，不叹我有梦不能小姐。 知道。 众人一相陪，两心相印定把岁，正所谓天下也是佛菩萨，正众生中分两辈，相约明年成来是小别重。相思人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相爱是不能够，早知道我的名字没买的一路的变作两手走，但是家长的身份那接着做法你都走，路路风路飞千般地不归人走，王子良意快不进 走着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原是我也是谁呀也忘记今在里难娶娘子心不死，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，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。 尹桂芳、尹小芳、萧雅演唱的越剧《尹派唱腔》，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